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车多，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让我们继续出发。北京时间9:18，问候每一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我行我素，正在大兴收听，是在这个南海子公园啊，观露台收听我们的节目，位置好精准。还有抽烟喝酒烫头，在81影视基地收听，谢谢是在大兴区的北京同仁医院啊，怎么了？生病了是吗？追赶太阳的人呢，是在海淀收听。还有前程是在创协科创五街是吗？这是城乡世纪广场西边。还有家族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继续发位置，正在哪里收听，什么姿势收听，站着听，躺着听，坐着听，移动的收听还是固定的收听，反正不管怎么说来收听就好了。2018年3月13号星期二，问候每一位汽车音乐会的好朋友、老朋友，欢迎新朋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想成为老朋友，方法很简单，把你的微信公众号啊，你的微信号，你的贵重号了，你的微信号或者是你的二维码，直接发给我，我扫你成为好友，或者我加你成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纪毅，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是2018年3月13号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别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今天不用戴手套了，但是出门的时候要戴好口罩哈。这两天的这个大气污染指数还是挺高的，那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的，一定要做好防护的准备，特别是这个呼吸道容易感染的人哈，易感人群，还有老人和儿童。啊，另外呢，今天的部分路段也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出门的时候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关注一下今天我们来关注哪些新鲜的汽车市场资讯。将为你介绍一款新的概念跑车，哇，这款概念跑车未来感十足啊。追寻最美的春季自驾推荐，今天将为你推荐的是浙江西塘。先进入今天的汽车市场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最近呢，某厂商绘制了一组概念跑车效果图，新车呢设想了未来车型的设计方向，整体造型呢非常具有科技感。新车的外观呢采用了比较夸张的设计手法，前进气格栅造型还有现实版的车型基本上保持一致。内部的结构上呢，这个车呢采用了封闭式的格栅，同时呢也将 logo 放置在了横向的隔板上。横向隔板上是它大大的 logo 哈。新车呢采用非常多的蓝色作为点缀，可谓是未来科技感十足。那这款未来的全新跑车是否真的会沿着这个思路去开发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蓝色作为点缀，蓝色的眼睛，蓝眼珠哈，啊，蓝色的尾部，还有蓝色的翅膀，哎，这是车吗？这明明就是蓝色的天使哈 ，Angel。好了。 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来揭晓的是2018年度第十一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首先来关注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40名 ，Michael and Sister Go。 第39名， 少女时代 Bad Girls。 第38名， 蔡淳佳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 第37名， 魏晨 Where Went Yesterday。 第36名 JJD Sky High。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上到第50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第40位次。McLean Sisters 的歌曲呢，都是非常感人的、动听的。熟悉迪士尼的同学呢，肯定不会对他们的音乐陌生吧？好了，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哦耶！哇，这来头不小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39位，少女时代。Bad girl， 来跟着他动起来。Shani， 你好。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十位，来自39位，来自少女时代的 Bad Girl。 可以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哈，少女时代的各个成员也是惊艳亮相。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一汽大众北京置换节盛大开幕啦！即日起，任意品牌二手车置换一汽大众品牌车型，均享高额置换补贴，最高可达16000元，还不赶快来换购？详询一汽大众北京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然后每一位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不方便互动的话呢，没有关系，只要你认认真真在听就好。好，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欢迎你们继续来发位置发红包了。欢迎新人朋友，如果方便的话呢，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号码或者是你的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听明白了吗？继续翻身，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刚刚过去的3月8号女人节，有没有和你的闺蜜们好好去享受一下那天属于自己的节日呢？蔡淳佳、金海心唱出了闺蜜在一起喝咖啡的场景。女人们的咖啡，男人勿扰，本周第38位。 不正好是两人份的咖啡呀，一屋子芬芳气息，两个女人间的话题永远不停。关于男人，关于女人和自己，整个世界都要整理，有时 男人总不懂女人眼泪真实的意义，女人猜不透男人忽然沉默的背景，有时候爱情不如和你喝咖啡有趣、过去的事迹想早点忘记，却爱回忆下一段恋曲，却又怕再伤心，我们总 是属于女人们的咖啡，闺蜜在一起好好聊聊心事。这首歌曲从两个女人一起喝咖啡的情形勾勒出了一幅很特别的场景，那歌曲的伴奏简约但又不失小情趣，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的女人们的咖啡，当然也是唱出他们的友谊，也唱出了很多女生心中的这种闺蜜情啊。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8名，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要来的是谁呢？魏晨深情款款地给你唱出这首 Weren't Yesterday。这首歌曲用最平凡的视角打量着无数次的冬去春来， 陪伴塞满青春的下雨天，很相信地平线也不会太遥远，奔跑着就能穿越这梦想的边界，刻在心 见面。但时间会证明我永远不变的爱，但幸福的雨会教会我该如何放开。刻在心底，耶，诺言是否还听得见？如果有谁能够听见，有一个人走过陌生的街， 来自魏晨的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在现在的新生代的创作者和演绎者当中，我比较喜欢的，觉得比较不错的啊，我比较看好的两个人，也是汪苏泷，一个就是魏晨了。两个人都属于这个创作哈，能写能唱，而且他们的音乐是多角度的，而且他们的音乐是动静皆宜的。啊，汪苏泷可以一笑倾城哈，也可以很浪漫缠绵。魏晨也是这样啊，比如说他可以向日葵的微笑那样的动感的旋律哈，一下就抓耳，也可以这样是。慢慢慢慢融化你内心的这首歌曲 Where Went Yesterday， 这样的歌曲呢也是信手拈来啊。这首歌曲呢就像带着一种魔力，将揉杂着各种情绪却又不落俗套的矛盾体缓缓地向前推进。哇，下面这段音乐也是相当不错了，是我们上周为汽车量身定做的一段汽车音乐，来自 JJD Sky High。 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 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报时，北京时间9:33，迟到了吗？如果此时此刻还在路上的朋友哈，不着急，咱们就慢慢听哈。啊，上班如果已经迟到了，那就稍安勿躁；既然已经迟到了，就安安静静的听吧。啊，很多人都说哈，如果此时此刻我还在收听汽车音乐会，就说明我肯定已经迟到了。九点对于九点上班的人来说，恐怕享受不到这项福利了。不过人生不能就此认命，对吧？你们要跟老板争取，老板。我们9点打卡报道之后，是不是集体听汽车音乐会呀？好的。Shani 他说，节目特别棒，每次开车上班最大的乐趣就是听汽车音乐会，后悔这么晚才加入大家庭，是不是我可以理解成相见恨晚？马尾辫，好，点你的名字了，这下踏实了，好上班。还有一位朋友，一组小超，看头像就知道特别喜欢这开越野车哈。特别喜欢到处开着车去游赏玩耍，现在正在内蒙要穿越沙漠，说有听众朋友如果想去可以跟他私信跟他联系。还说到这个详细，我们2015曾经组织听众一起去，我们去这个草原哈，参加了张北草原夜间，然后呢我们还去这个也体验了一下穿越沙漠哈。不过呢只是这个小小的尝试一下哈，还不算是真正那么深度的穿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希望你们谁能站出来哈，也带领我们一起去一次真正的沙漠穿越，怎么样？哎，为这个我连越野车都买好了，你们知道吗？对，好了，先进入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去不了沙漠，还有一个地方值得推荐。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喜欢江浙文化的朋友，今天给你们推荐一个很美的春季适合自驾游的地方，浙江的西塘啊。纵使去过浙江一带的很多的古镇哈，那初见西塘的时候，你仍然会被这个白墙墨顶、周影波光的古镇所吸引。白墙墨顶、周影波光，在薄雾的晕染下，恰如一幅淡彩的宣纸画。廊棚苍老，弄堂幽深，似乎又进入了久远的历史当中。你就是画中人，最美江南不过西塘。来计划走起吧。好了，回到北京，马上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周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 第35名 Rita Ora Anywhere。 第34名牛奶咖啡燃烧吧小宇宙。 第33名 许嵩摄影艺术。 第32名 罗志祥 Susie 幸福特调。 第31名 萧亚轩瘦瘦瘦瘦。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ime flies by when the night is young. Daylight shines on an undisclosed location. Location. Bloodshot eyes looking for the sun. Paradise delivered and we call it a vacation. Vacation. 就是会玩音乐的音乐人 Rita Ora 的这首 Anywhere。 上周第40名，本周上升5位。 Rita Ora 呢，从来都是不走寻常路的，曾经在伦敦举行的第24届 MTV 欧洲音乐奖上，那个服装啊，现场是赚足了眼球。好了，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做好准备了吗？摇滚范儿来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宇宙的上班，我要面对的承担， 牛奶咖啡燃烧吧小宇宙。牛奶咖啡在音乐上是很大胆的，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哈，既有刚刚的摇滚曲风，也有吉他流行 pop， 也有小品式的作品，很悠扬的。当然他们还会把一些电子游戏的音效进行采样，融入在他们的音乐作品当中。特别是专辑里面呢，还经常会汲取一些各地不同的音乐风情，比如说北欧的风情啊，再加上编曲，让牛奶咖啡呢也将新古典主义浪漫的气质完美的演绎和诠释，用纯真的情感打动了每位听者。这首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 OK，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面朝大海，我站成了大海，你在我里面浮沉，回忆是一条狂犬，追咬了许多年，却还没掌握今天。往事有一片伪证，拍照别开闪光灯，窥探爱人灵魂， 比他还狠，他先吃上了皱纹。情爱里受的傲尖，没羞的空枕面，却慢慢受了沉默不言。相见很晚，相处又没很短，别刻意夸大缘分。拍照不用想太深，什么刹那间的永恒，谁要令自己不是过客。 说音乐是有颜色的，那么这首歌曲算是偏灰色的吧。许嵩摄影艺术给你展现的是黑白照片那样的感觉。电吉他的分解和弦伴随着粗粝的鼓点，萧瑟落寞的氛围和摄影艺术这首冷色调的音乐作品完美的契合。上周第42名，本周上升到第33位，许嵩的摄影艺术。好了，继续欢声，我们接下来听听暖色调的作品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已无可救药的爱上你，想要把全世界都给你，包括我怀里最浪漫的真心，还有我存折里的 money。 Yeah. Love in the morning, love in the evening, love in the sunset, together in life. 想陪着你变胖，陪着你变老，用幸福特调家的味道。 Love in the morning. 幸福特调，真爱的味道。这首歌曲呢是粉色的，来自罗志祥和 Susie 的这首幸福特调。啊，介绍一下 Susie 哈，眉清目秀的脸庞，还有邻家妹妹般的质朴气质，使得裴秀智也就是 Susie 呢，给人特别清新甜美的感觉，从内而发散发着少女般的清甜气息。这次呢，也是和罗志祥来跨国联手哈。这首歌曲上周第47名，本周上升到第32位，幸福特调。继续召唤情绪了，来听一首红色的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红色呢，就是火热的感觉，对，节奏感的。萧亚轩，笑笑笑笑。 又没事，那些睫毛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纯的悲伤世界绝对放不得甜。隔壁那位一个起点，饿了就喝水，又没事，那些睫毛都当作恐怖片，美丽的曲线它又会毁灭，单纯的悲惨世界绝对放不得甜。 充满舞蹈节奏的编曲，加上激励人瘦身的心理建设歌词，就像是健身房当中正在跑步机不断加速奔跑，或者有氧教室当中不停地上下跳动，想要更健美更瘦的男女们迫不及待地希望将身上的赘肉立刻消失，把它剪掉变成纸片人。上上上上周， 第44名，本周第31位，瘦瘦瘦瘦。 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回来。 汽车在城市中穿梭，

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his is my heartbeat song and I'm gonna play it. Been so long I forgot how to turn it up, up, up, up, up all night long. Oh, up, up, up, up all night long. You, where the hell did you come? 心跳之歌有没有挑战你的心跳？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位美国女歌手呢，这首歌曲源自于她的第六张录音室专辑《Piece by Piece》当中的首播主打《Heavy Song》。哎，这首歌曲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好像在用肺活量来挑战你内心的澎湃。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要刷存在的各位好友、好朋友，我来点你们的名字了。暖色调幸运草，还说这时候苦苦等待被点名啊，上班都不踏实了。怎么样，估计现在你已经走开了吧？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就是考验你们是不是能一直坚持收听到我们节目结束哈。还有特洛伊，依然在山西的大同在向我们问好。还有爱在旅途每天如约而至 Jesse 你好，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谢谢你给我们分享的最新的信息。还有就跟这个一组小超一样哈，有什么最新的关于车的这个活动啊信息，及时告诉我们哈，我们会了解一下，然后带领我们的听众出发。还有新朋友准备要加入我们家族群当中的新朋友 Jesse， 你别着急，待会儿就要

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应该是蔡健雅翻唱完王凡瑞的这首《时光谣》，翻唱的也真的是太好听了。其实原本王凡瑞唱的这首歌曲就很深刻，就很打动人心啊。蔡健雅用她多年的功力，在这首歌曲当中再次锤炼，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视听效果。好了，正在唱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听。

like that, said you could keep them. I don't know how to act or if I should be leaving. I'm running out of time, going out of my mind.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Yeah, I need to tell you something. Yeah! 这首歌曲又听到了来自加拿大的人气女歌手 Kelly Jackson 的这一首 I Really Like You 啊，这首歌曲以前在给你介绍的时候就是说哈，介绍一段感情当中啊，感情经历当中特别难拿捏的一个时刻，就是你觉得表白吧有点早，但是对方已经无心等待，哎呀，这到底是表白呢还是表白呢，不表白呢还是不表白呢，到底在什么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时间点一定要抓好哈，因为它对你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什么时候表白不能太早也不能太晚，一定要适时的去表白。 Kelly Jepson I Really Like You。 好了，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最后一个时段呢，刚才已经加了很多好朋友进入到我们大家庭当中了。好，如果你也想加入到，抓紧时间，最好把你的二维码发给我，我发现这个方式非常的好用了，你敲你的那些乱七八糟不能说乱七八糟，那么复杂的这个微信的号实在要方便很多所以你直接把二维码发过就可以了，一扫就可以把你加为我的好友，然后拉到我们大家庭当中了，真好。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厉害了，孙燕姿的遇见。那有些歌的诞生呢，就是为了帮你分解压力，诉说美好的爱情，如果直来直往，那么人生是不是就少了一些色彩呢，有的时候转个弯，这样的遇见更加美丽。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阴天傍晚，车窗外。